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3。 好啦，欢迎大家回到嚟今日嘅烈火松啲，咁就我就唔知点解翻咗嚟啦，咁亦都喺今日请到黄先生，所以帮手系黄先生讲两句国语先嘅。 大家好， 国语、哦。 我哋而家扮拉登似啲喎，你而家 拉登，你而家其实依家系嗱点讲咧？今日咧烈火松啲咧。就得下烈火松同埋烈火啲，咁就冇其他人啦。其他人就佢哋去咗一個好遙遠嘅地方， 去咗自由行係嘛？ 去咗自由行啊！咁話説唔知點解佢哋去咗好遙遠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就要講翻自由行啦。 OK， 係啦，點解自由行咧會產生咗一個香港分化嘅問題咧？今日亦都會同大家一齊探討。咁好想話俾大家聽一件事，就係、是特首梁振英日前建議擴大接待自由行能力， 唔係啩？ 原來。政府有打算擴大自由行，咁據報道啦，咁政府咧擬將啊青島、太原、西安三個城市納入呢個自由行計劃嘅。 喂，擺落嚟香港 嘅 啫喎。 係啦，咁咧可以自由行嚟港嘅人數咧，就會增加至1900万。 三得個三，四得個四，即係三個香港人啦吧？ 係啊，冇錯，三個香港人咧，咁講緊。 咁即係我哋啲香港人嚟緊就淨係可以住香港島嘅啫噃。 我懷疑自己咧需要好似啲明星咁樣樣 嚇， 遲啲咧去旅行就要去日本啊，去台灣啊，行街咧香港唔係我哋行噶啦，係。大陸人行， 唔係香港人住香港島咯，留翻九龍新界俾大陸人住咯。 香港人都住唔到香港島噶啦，香港島香港島啲租，你有冇睇過幾貴？ 唔係，我哋諗住咁啦，我應該細細個開始咧去露營，學習下露營先。咁我哋咧到老來都係買唔到屋噶啦，瞓沙灘。 瞓沙灘， 但好似話啲營位都俾啲大陸人租曬添， 係 死緊啊！咁 死緊，死交緊啊！ 即係死交緊， 死交緊啊！咁我哋呢鑊嘢點搞咧？ 真係計啦， 真係好不勞。 梁生仲可以俾1900万人落嚟嘅咧？ 因為咧政府消息就指出啊，因為未來嘅經濟情況不穩啦， 咁有7000点啊，7000唔知几多亿個盈餘嘅咯喎， 絕對係啊！啲盈餘攞嚟喂大佬又唔點講咧？派錢嚇、又唔幫下啲中產買樓。李嘉誠今日都話唔會撤資啦，跟住個長實啊，一夜啊飆咗幾個巴仙啦。咁啊，亞視又唔知係咪俾人收購啦？唔係，唔知係咪俾人收購？我期待緊啊，香港電視出嘅其實，我覺得會好睇好多。sorry 啊，咁講緊咧，就因為嗰、那個。初步估計香港的接客能力啊，嗰啲酒店啊， 接客 係啦， 好犀利， 接待旅客啊嘛， 係啦， 接客咯， 唔 係咁接待旅客能力咧，咁啊建議咧分段啊去開放青島。太原、西安， 都係太原， 我都唔識啊。太安樓我識 嘅。西安係咪放啲兵馬俑落嚟啊？係嘛？ 唔知啊， 即係帶啲兵馬俑落嚟，咁咪1000几万咯，係嘛？ 嗰個園好高嗰度啊。 青島帶青島啤嗰啲啦，係嘛？ 唔知啊，南影嘅浪漫 係咪有青島啤優惠㗎？ 唔知好大鑊咧。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一樣嘢係如果我放假，我唔希望譬如我真係去到間旅博咖啡裏邊坐個大陸人喺度，跟住喂 sir sir。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夫人，我可能我比較係有少少討厭呢個狀態，我亦都同自己講過，可能我過多十年八載，我 移民翻大陸， 唔係我儲夠錢，我係絕對會移民去台灣。我覺得台灣 is a good place。 可能十年之後已經放寬咗過埋去㗎啦。 其實 I love Hong Kong 嘅，但係 Hong Kong 不值得我 love 啦。I love Taiwan。 你喜意太尾啫。 太 van， 你中意 love 太 van， 你中意太尾啫。 你中意太，你中意太妹，我中意台妹。 你中意台妹啫， 你中意太妹。 张卜卜嗰啲啫，你净系中意嗰啲。 张卜卜嗰啲留翻俾你啦。 咁紧要？ 咁紧要？ 嗰度有啲唔张卜卜嘅咩？ 战霸六师弟， 我系黄先生。 六师弟 ，OK， 六师弟，大家认住系六师弟，系啦，我就系四师兄啦。系咁诶，继续讲翻啦。因為咧酒店房咧依家短缺咧，難接啲新客啊！ 唔係迪士尼好多位。 因為咧你知香港都有啲唔知咩 .com， 跟住之後酒店又有啲長租嘅，有啲人咧嗰啲咧。嗰啲曳曳嗰啲啊！ 哦哦哦，明 曳曳嗰啲咧，我懷疑咧，政府啊依家放寬香港咧，俾人話曳曳啊！是啊，我都仲懷疑緊啊！因為我嗰陣時喺上面做嘢咧，有句説話咧係咩啊？一等美女。漂洋過海，二等美女，深圳珠海，三等美女，北京上海，我覺得香港好危險。 四等美女，東莞常平係嘛？ 唔係啊，跌咗落海 跌咗落海， 跌咗落海。咁其實依家最大嘅問題就講緊係政府做依件事唔係唔好嘅，因為我都最近認識咗一班係做酒店、從事酒店嘅朋友啦。咁我見到佢哋。其實好辛苦咯，因為佢哋要招待嘅好多時都係啲冇禮貌啊，或者係啲真係會做出一啲好猥瑣核突或者係邋遢行為嘅大陸人啊。 唔係話酒店喎、 啊，係啊酒店噶，都話有尿袋嘅問題啦。哇，大佬今日啊，我上 Facebook 啊，已經有人瘋狂 share 咗一個尿袋係掛咗喺地鐵嗰個欄杆度。如果大家有時間咧， 嗰、那個可能係腎病患者嚟嘅啫，其實 腎病患者直情穿住個尿袋啦， 佢又換咗就換咗，咁啱咩反應？ 佢係直情吹尿袋咯，吹咗尿袋喺地鐵。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将个尿袋 就是走手了 走了 你咪摆了 是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真的不明白你 没办法我们很惨我们的地铁没有垃圾桶的嘛但他又找不到他找不到那怎么办喝了他什么 但你不会做那么多不会做行为的嘛你绝对好像、平时大陆人那样什么东西點講公民意識又冇，各樣懶樣乜都冇。可能依家後生嗰批十零廿歲嗰啲好啲，但係上面嗰個封閉意識令到佢哋好多嘢，佢哋都唔知、唔了解、唔清楚，咁變咗佢哋嗰個即係啲態度啊，或者係佢哋落到嚟香港，香港好多嘢賣。佢哋可能突然間喺上面賣咗笪地，佢已經有好多錢，而佢哋唔知將啲錢花喺邊。對佢哋嚟講，一部車，或者係一個電話，已經係好威啊！嗰個價值觀係錯曬。仲記唔記得嗰陣時咧，有隻咧有單報道係話咩少女為 iPhone 賣14歲處女膜咁樣啊？ 邊度嚟噶？喺邊度？ 大陸咯， 大陸嘅。 係啊，所以佢 邊個人俾錢 iPhone 啊？ 唔知啊，總之係賣處女咯，就係為咗部 iPhone 咯。喂，咁依家有新 iPhone 啦，唔通我又為咗？ 喂，咁差唔多啦，大佬上面嗰啲咁嘅價錢佔個泥嚟嘅喎。 係啊，所以我咪話咯， 喂，一條命都唔係好值錢，何況你個膜？系咩？你个膜 可以收补噶，仲 系咧？你信唔信啊？ 咪依家啲医学咧， 咪你信唔信啊？ 我信可以收补。 咁你督穿个耳膜啦，试下睇得唔得？ 耳膜未得，未得。咩啊？依家连种耳仔嗰啲都出埋啦。 得啦，得啦， 系咯， 得啦，得啦。 种嘅耳仔喺只老鼠度嘛。 得啦，得啦，得。 依家啲科技好发达。 得。 我咧成日觉得咧，政府咧好多嘢都系误导市民嘅。譬如 种耳仔啊嘛。 唔系种耳仔啊。譬如食烟咧，系食烟系危害健康，但系 sorry 兜得太远都要讲啦，因为咧我发觉好多我身边嘅人咧系食开烟嘅戒咗，即系老咗啲啦，跟住就咩都渗晒出嚟，拜拜咁就 jail 咗啦。 咁啊唔系嘅，戒咗都好嘅。嗱，我就是成功的例子啦。 系啊， 我就是成功的例子啦。 我可以话俾你听，呢个人啊食烟啊，嗰阵时烟雾弥漫，劲过晒所有嘅大陆人啊，吞云吐雾嗰个境界，去到一日包半。我都唔明白呢个人点解可以食烟食到。 我就是成功的例子啦， 例子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Hong Kong 嗰啲咯。 系啦，咁就因为 I love Hong Kong 嘅问题，我系好想去话俾大家听，希望大家可以尽翻啲公民意识，譬如。 真係唔好亂咁掟垃圾。香港係湧現咗一班咁嘅人喺度，做翻好少少，似翻個香港人。 但自己啲香港人其實都唔係好得去邊嘅啫。嗱，講真，我自己咧，我自己咧。都試過喺 Facebook 度都講過，我經常性都發現一樣嘢，自己都感同身受過一樣嘢，就話譬如話搭巴士，喂大佬見到一個大肚婆，哇攞咁大個肚， 嗯， 哇真係夠膽死，嗰條友真係扮打機啦，好似你咁咯。 我唔係扮打機啊，我想講翻咧，就係喺嗰單新聞裏邊咧，其實有個sorry， 對唔住大佬。 跟住然之後，而家啲香港人係真係唔會讓座，跟住仲要喺啲 forum 啊，喺啲 Facebook 嗰度講，仲要話你，喂你大肚，你做咩唔去總站搭車啫？咁咪細位坐咯。你大肚唔係一定要我讓位俾你噶嘛？你搭的士咯。喂呢啲人，喂癲嘅喎大佬，即係咩都有嘅。我覺得大陸人有佢哋嘅錯，香港人亦都有佢哋嘅問題嘅。呢、這個亦都係有 其實。真係都係嗰句嘢，讀咁多年書都教你做好人，唔該你做翻好少少啦。雖然我讀咁多年書，我得一句覺得啱嘅，凡事只要差不多便好了。係，喂，好咁 點認？ 咁好啊，好啦，喂，好咁講翻啦，啱啱都講緊話仲要取消啊，深圳一簽多行啊！ 喂，又發達啦喎！呢樣嘢簡直係 係啲議員去倡議嘅啫，但我相信係完全冇可能，因為依家我相信之前我睇過啦，一張網上流傳嘅圖，咁又其實深圳龍華區嗰笪已經係列埋入香港啦。我覺得唯一可以住嘅地方咧，依家要逃走嘅咧，最近嘅咧，澳門咯。因为咧就逃走去咩啊？逃走去台湾咯， 内蒙噶嘛？ 内蒙个 莫哥拉草原嗰啲啊， 即系喺个咩喺个烤炉度，跟住之后摆啲马肉落去，跟住塞几个礼拜攞翻出嚟就 类似嗰啲咯。 哇，嗰啲哇，你听到莫哥拉草 原一望就系咁样。 哇，我都唔知食完嗰兜嘢会屙几日啊！ 蒙古应该系适合搞踢波嘅，咁多草， 即系哇咁多咁高点踢啊？ 收收佢啦， 草上飘啊 ！OK， 凌波。微保， 你 OK 嗱，咁就范國威咧，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咁反對擴大自由行啊，指咧香港咧承受能力已經飽和，梁振英根本當香港人係沙甸魚，質疑政府咧就評估同事實不符，咁政府係罔顧事實，討好中央，咁嗱，你要明白啦。好多年之前梁振英其實係講過自己係唔鍾意嗰件事㗎嘛。咁但係佢依家其實好明顯就係因為立場問題同埋騎虎難下。 佢都打份工啫。 係呀，大家都係打份工嘅。但係你要明白好多係佢唔做係冇辦法嘅。 咁你去做都死啦其實。 甚至乎你可以研究一下其實曾俊華我相信佢係未來嘅特首嚟㗎啦。如果我冇推斷錯，因為嗰陣時曾蔭權佢喺董建華嗰屆政府再之前，佢本來財政司，跟住咧就跳政務司，跟住咧就跳特首噶啦。 咁死阿梁生好似之前係早餐會議召集人嚟嘅啫， 即係 早餐嘅啫。 咁阿唐英年就唔知做乜代馬啫， 佢係個懟紅酒嗰啲嚟嘅啫。 係啊， 佢負責掘窿嘅啫嘛。 其實我本來不嬲咧，我講緊都係政治冷感，我唔想去咁接觸呢啲嘢。但係你喺香港，其實圈子啊，或者係嗰啲渲染啊，傳媒媒體嘅渲染啊，好多嘢都變咗，令到生活係已經塗添政治氣氛，可能大家都活喺一個唔好環境。譬如我喺旺角。好多大陸人買嘢食， 根本就嗰度唔係叫旺角，嗰度根本就係商業城， 冇錯。 我喺嗰翻工，你日日好似翻深圳咁樣。 係啊， 我日日直頭翻深圳， 冇啊， 即係以前我哋見到啲光景，拉車仔，而家咪喺旺角嗰啲咁嘅藥房度見到咯。 我公司樓下咯，白鹿苑嗰度咧，唉，我日日翻工放工咧就。啲星紅日光， 唔係嗰啲香港人， 做歌好 陀地，收啲陀地嗰啲。 越起越長，佢仲要播大陸版嘅喎。越起越長， 唔係你而家講緊嗰啲有分幾種嘅？ 越星紅日光， 黐咗線，黐咗線啲。 唔係好好慘啊！因為我係每一日咧，我喺鋪頭上面，我就係聽住首歌。我總之每一日四點去， 但唔關 佢禮拜二休息嘅，佢禮拜二休息， 唔關大陸人事。 唔係啲大陸人喺度睇佢點會喺度？阿爺做咩唔出聲？ 有老外嘅，有老外 阿爺出聲啦！ 有老外 旺角啊，俾啲粉腸攻佔曬。我唔係話我唔中意嗰班人啊，我係頂唔蒲啊！你明唔明啊？個旺角條街係要嚟行噶，唔係俾人喺度影相做生意噶。點解要咁樣喺又俾人影相做生意？係你可能好歡樂，你老尾。我自己揸住个相机唔肯摄影啊，20蚊张，大佬无本生利，叻仔冇问题。我哋呢啲租铺嘅出嚟做，点做啊，大佬？香港唔使做啦咁，啲铺租又贵，啲楼又贵。我搵个地方住啊，得个豆润咁大，我搬去移民去台湾啦，我有钱。 你翻大陆买笪地啦。 我绝对唔会喺大陆买楼。如果我要同嗰班支那人一齐共存，我宁愿我自问。我话你知，我翻大陆做嘢做咁耐，我最唔中意嘅就系上面啲人得三个字嘅啫，鸡鸡鸡冇噶啦，佢哋人生啲女仔系冇人生噶。你谂下，作为一个女仔，佢女仔咧个头咧就系得三个字啫，钱好捻多钱，好鸠捻柒多钱，冇噶啦。 我又同你分享一样嘢，即系有啲咁嘅欢场女子啦，佢哋讲过嘅 咁清楚嘅你。 你不要理啦，佢哋啲叉叉， 埋单 啲叉叉，我是谁嗰啲打嚟同我倾心事噶嘛？即系喂， 喂，你要解释 下嗰啲 阿乾，你要解释系咩？系叉叉，我是谁喎？ 嗰啲喂，阿表弟，我啊嗰啲咧， 我即系啦，因为佢成日有啲， 我成日遇到呢啲， 系啊，成日遇到啲不知名嗰啲奇怪电话 咧，嗰啲咧， 系啊，骗 我嚟啊，搵我啊，喂，入啲几啲钱嚟啊？嗰啲好啊，冇问题，嗰啲系嗰啲嚟噶嘛？ 系啊，前嗰排阿伯友好似先濑嘢 啊，我阿爹 啊，你阿爹啊， 系我阿爹啊， 阴公猪 啊，系啊，不过咧嗰啲咁嘅职业女子咧，的而且确有一样嘢，佢哋系我都同佢哋研究过，佢哋咧系几惨嘅， 嗯， 佢哋由细到大咧，因为佢婆婆又系做呢行， 嗯， 妈妈又系做呢行。 嗯， 家姐细佬妹成条村都可能都系做呢行， 即系佢细佬都做呢行， 由细到大就系灌输佢做呢行，佢哋觉得做呢行系冇问题噶，即系佢哋觉得做呢行系可以啊，有楼有地，有买屋买田又买地嗰啲嚟噶，所以佢哋觉得、哦、我到呢个年纪我就要下海啦。我就要去，即其实有好多女仔系咁嘅，尤其是系湖南啊嗰堆咁嘅女子咧。通常都有啲咁嘅故事嘅，其實星誒嗰啲咩咩電台節目都有講過。 我記得你喺大陸做嘢嗰陣時候， 我都之前 同啲人傾過。 係啦，咁同埋我冇啊，我都係冇嘅，聽電話聽翻嚟嘅啫咩 ？WeChat 嗰啲 係啊， 你係咪搖一搖啊？搖搖到啲嘢 嗰啲啊， 搖到啊， 咁啊玩意咁嗰啲嚟噶嘛？ 喂，你好啊，黃先生。 係啦，嗰啲即係其實個文化 係。你今日喺邊啊？ 但係你明唔明？你明白到佢哋？耕田可能是得幾百蚊，甚至乎一千蚊都不夠港紙啊，一千蚊都冇嘅。但係佢哋可能去可能幾年或者四五年，可能佢哋已經揾到一個很可觀的收入。喂，冇辦法㗎，你要明白佢哋真的不想窮啊！即係佢哋出人頭地，只係得一樣嘢，唔係踢少林足球啊，係真係，咦攞落去轉個圈咁啊啫嘛！ 啊咁啊，有幾多個真係朗拿度啊？ 真係有。 喂，斯朗，你話今日睇完之後咧，因為呢個係足球專家。 哇！你做咩突然之間轉得咁快？ 我好想知咧，究竟佢一分鐘有幾多 錢？一秒啊，五個半咯。 一秒五個半， 係一秒五個半。 一秒五個半啊， 係五個半港紙。 全球最高薪， 我整靜 係。 咁啊， 十幾蚊， 咁啊，十幾蚊， 大兩蚊， 咁啊，十幾蚊， 點 啊？你一日有48萬，你點使啊？ 咁生個仔唔係去踢波啊？ 你一日有48萬，你點使啊？買架寶馬。一日買一架寶馬，買300多架。 唔係啊，我會去旺角做大富翁。我要呢層樓，呢層呢層呢層呢層呢層，係啦，咁嗰條街。 三個仔去踢波咯。 係嗰條咪波鞋街咯。係啦，咁嗰條街就係你啦。係啊， 咁死啦真 係。喂你喂，如果我係斯朗，我認識斯朗，我一定介紹佢嚟香港。 好簡單嘅，你打個電話揾到斯朗嘅啦，而家 係咩？ 係啊，有話噶嘛？ 係咪？上翻官網度留言俾斯朗，斯朗不如你喺香港買樓啦，係咯？Eddie 都買咗一棟啦。 唔係，只有你可以喺香港買到樓， 係 其他人買唔到， 其他人買唔到噶啦。 我哋就去翻西班牙買， 巴黎都得。 差少少， 佢每秒幾多啊？ 差少少， 每秒 我諗有冇5蚊？ 唔係，要靜一靜先。 又十幾蚊， 又十幾蚊啦！真係辛苦曬。 你有冇試過瞓醒啊？ 唉，幾十萬啊，分一份有幾十萬喎、 啊，唔係啊，阿志朗可能係陪緊啲女朋友嗰陣時，跟住過咗一晚，咦，咁有幾廿萬落袋啦。 唉， 係不過唔好講啦，佢踢波真係叻嘅。好啦，我哋又講翻錢嘅問題啦。其實萬我金錢，我今日另外睇咗一單報道嘅，就係講緊咧嗰個唱從不喜歡孤單一個。 從不喜歡孤單一個。朱仲利，你唔好諗嘢啦，朱仲利唱得好 啊。可惜偏偏孤單一個， 我不懂啊，唔係嗰個唱得好聽啊， 嗰個唱得好聽。 阿彭小姐唱得非常之好， 係咩？ 我不懂得跟我。獨自對坐， 我仲要話唱得唔係咁好，獻醜啦，獻醜啦！ 係啊，哇，嗰、那個咩啊？一名啊，曾經多次被入品咧追債嘅超級債仔咧， 信唔信啊？ 突然間變咗咧慈善王啊！喺呢個七月同八月咧舉辦咗三場咧贊助公益活動咧，咁啊涉嫌咧先至用咧呢個國際獅子總會嘅名義去籌款啊！哇，傻的嗎？哇，仲要要求咧啲善長人翁咧將贊助嘅咧就撥歸去自己嘅名下公司。 喂，你睇嗰份個來源準唔準確嘅先？ 都唔知啊！我仲係見到咧之後有再有詳細報導喎。咁如果再有詳細報導，我哋下集跟進， 但系咧 跟進完之後， 都要再多次噶， 未講完。佢仲咧拖欠啊製作公司140,000，所以話呢個世界幾騙徒無處不在啊！佢表面風光，內裏坎坷，冇問題。所以我覺得最近知道 表面康莊， 係啊，真係係啊 ，sorry 調轉咗。咁你一定要知道係要戴眼識人咯，即係就算一個幾好、幾傑出、幾出色嘅人都好，佢連作為一個人嘅基本資格都冇嘅。我寧願唔同佢做朋友。有得救或者可以变返个好人嘅，其实好多方法。 哇 喂，你系咪太重嘅？点解你似揿到张台都扮一声嘅？ 有啲霸气啊嘛， 有啲霸气，你系咪有股怨气喺度啊？ 系啦，冇错。你讲到有啲成功啲例子，我就有啲怨气咁样啦。 可以再去将件事糅合翻去慈善同埋钱同埋政府嗰度，因为咧，我想讲翻政府点解去到呢一个阶段都唔会去宁愿将嗰啲盈余同埋甚至乎可以点讲咧？减税、退税、首次置业贷款，完全冇。呢排个股市去翻23,000点。如果你哋真系有留意嘅话， 有钱有钱，冇钱冇钱都咪继续 系。系永远都系。你系有好有能力去储到一笔钱去结婚、结缘。 根据咧 Yahoo 之前讲嗰单嘢咧，就系讲话咧。兩公婆啊，假設我同你兩公婆咧，起碼嘅月入啊嚇，係過52,000元咧，你先可以考慮買樓，諗啫，諗啫喎，你可以考慮啦，你即係可以進入呢個上車嘅嗰條排得隊啦。 但係上車咧， 撲街啦， 上撲街啦，直頭。 我同你買帳幕就得啦。 你老尾買個帳幕出街瞓啦，遲啲。 冇明顯就係啦，開始要睇定啲人，知唔知點解無線要播人在嘢啊？你明白啦嘛？ 知道啊，人在嘢。 知點解？ 知唔知人在嘢係點噶？你講一次啊！ 我哋而家就開始學定啲食蟲啊，嗰啲草啊磨血啊嗰啲咁嘅嘢噶啦。 仲有咧，跳落個懸崖度咧，唔知高過幾多尺咧， 就 會死， 會死， 係啊係啊，唔知邊度點撚樣唔撚死得。但係個問題係咁撚樣點生存啊？ 冇錯啦，我哋開始買帳幕啦。 唔係，我哋去深山度自己隱居作間屋嚇， 大隻佬嘅 過住啲幸福美滿快樂嘅生活啦。 係咯，咪就係嗰啲咯。 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呢香港在個山上有哀哀的，我們不可以在個山上生存。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有哀哀的。 先生打劫啊， 是啊， 打劫啊， 不是這樣的，打劫 打劫啊， 不是，他是兩手指打劫， 打劫啊， 你不用怕，督撚住你都死啊，他真的要跟督住你都怕啦， 打劫啊， 打劫啊，大佬你窩你兩拳擁你落山，你就變成扣井二人了。 是 啊，不是咩？扣井二人不是这样死的 咩？你又知道你去隔离咩？ 不知道啊，他可能被个 II 暗杀的。 日本都有 II？ 我不知道、啊、日本有没有 II 的。 杀猴祖那些、 我 杀猴祖不是、 啊。我 check 下先，我 check 下先。咁讲緊是。 同浸 check 下那些。 就又同浸 check 下先。喂，那集讲我了。咁其实 希望真的，我不要说开发大东北啦，香港人我都明白，很多四五十岁上了年纪没了生活没了生存的，很多都回了大陆，譬如三四千元去租一个地方，有千几 哇行不行啊，三四千 元有啊有啊有啊， 租边啊老板， 不知道 福田保税区那边过少少，有些三四千元， 即是由深圳用要搭三个钟头车那些， 是啊，三四个字啦，我谂。但系个问题系，你已经连作为一个基本人嘅资格都冇，系你做得唔好，你先要上去同嗰班人比拼拼搏，喺嗰度同你一齐生活。我系只会继续留喺香港九龙新界继续努力嘅啫。 嚟到都唔去 咩？我唔系，我唔系好希，我唔系歧视佢哋。只系我觉得。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基本應有責任應該是留港消費，去翻啲唔係大財團，我好中意人情味。或者應該咁講啦，我最近開咗間鋪頭啦，咁我樓上樓下咧，其實大家左右鄰右里唔使客氣，好開心嘅。真係我上到去，譬如我放工咁，我上酒吧坐一陣，跟住 happy hour 收工。咁或者係去十一樓食下嘢啊，開心一下自己真係。 呢啲會一路一路冇㗎啦，其實。 已經冇 啦。一路一路冇㗎啦。 我今時今日我喺旺角可以有一間咁嘅地方去俾到自己去可以舒緩壓力啊，又好啊，乜都好啦。 而家呢啲鋪頭根本就生存唔到。你有冇踢過西瓜波啊，僆仔？你有冇踢過西瓜波啊，僆仔？ 有啊有啊。 你知咩叫西瓜波？ 我知啊。 你知道幾多錢一個啦？ 知，依家冇㗎啦。 係有嘅，你知唔知賣幾多錢？ 唔知啊， 你估下， 好似四五十蚊 嘅，差唔多啦。 系啊，因 為差廿幾蚊個西瓜波，我頂啦。 我可以話埋俾大家聽都唔緊要，我其實住深水埗嘅，我覺得深水埗當然不要理那些奇怪乞衣，例如這個鐵甲威龍，鐵 甲威龍不是旺角駐場 的，當然不是，旺角走去深水埗再走回旺角的， 是這樣的嗎？ 是啊，他名字就是這樣， 但是在太平道那裡一直活躍的嘛，他經常， 不是，他是拿著一塊鐵片這樣看這個世界的， 這就厲害了，瞬間看地球都是這樣的，你們老闆行了，你那裡看， 是講緊呢，是啦，就是這樣，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看的，是啦，那你可以留意一下誰是鐵甲威龍，他出現在長沙灣道頭到 你了解一 樣東西，這個彌敦道一帶， 不是，你了解一樣東西，即是我這樣都好像郭富城，是吧，聽說什麼好郭富城啦， 運上 不是就是那些咯，即是他說什麼可能我覺得自己似鄭伊健， 眼中夠天高 夠了， 是嗱，咁繼續講翻丐幫啦，因為丐幫好得意嘅，喺香港點解會有一班丐幫出沒咧？喺深水埗一帶，你會留意到夜晚有一班人係完全係瞓街嘅。 劉鈎咧， 好慘，好似彌敦道咁咯，隔一條河咯，一左一右咁樣。 其實唔知 長沙灣道係點解？ 旺角都有啦。 點解香港政府唔去照顧一下呢一班基層市民？ 哦，但係又調翻轉頭喎，好多人都話佢哋。不肯入去喎， 你不肯入去，你派個飯盒俾佢都好啩。我真係見到我阿婆去食垃圾嗰陣時候，我係唔敢埋去啊。 講起食垃圾啊，仲好笑啊！我以前僆仔咧去大陸咧商業城咧，咪有啲阿叔咧喺度咧，喺度喺個垃圾桶度搞低個垃圾桶，跟住然之後係咁啊，伸隻手入去嘅。 係啊係啊， 你知唔知入面有包咩噶？俾我發現咗，入面有包南乳肉噶，即係花生啊！入面有包花生是乾淨的 嚇 ，OK， 跟住然之後咧，佢咪喺個板度咁啊，捉嘢食咯。入面嗰包嘢係買的，你明唔明啊？ 嚇， 咁佢咪食緊嗰啲嘢咯？ 咁撚得意？ 係啊，即係大陸咩都有噶啦。 即係其實係假嘅。 係啦，我發現咦點解冇理由咁多嘢？唔係我你垃圾桶有幾撚多嘢食啊？ 所以咧，有時講真，相對翻啲丐幫咧，我有時好想咧，俾100蚊佢咧，睇下佢嗰個表情係點嘅。多謝先生，多謝。 但係嗰啲有好多都係有呢個集團掌控嘅噃。你留下 呢啲嘢唔係好講得，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咁 我哋又下回分解。 唔係，我哋下集會繼續係黃色衫啦，唔係黃先生啦，同埋我劉先生為大家繼續呢個烈火兄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個 fan page 度，因為技術上嘅問題，咁就。唔係，我有啲其實我都有少少唔係好捨得啲朋友嘅，不過冇辦法啦。咁都繼續要 good show 嘅，多謝大家。